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东哥借了贺长生冰刀，两个人都换上紧身的黑色训练服，在大年三十再次上了冰面。哪怕是练习，贺长生也没有忘记戴上手套。上冰后，贺长生有点无所适从。 怎么来？ 随便来，把我当做你的舞伴道具，我来配合你，看能不能激发你的灵感。 贺长生听了东哥的话，这次编舞老师为他们选定的主题是暗恋的 Tango。 暗恋需要收， Tango 却要放，一收一放之间要如何掌握才是难度所在。起初贺长生只是凭着感觉闭眼在冰面上前后滑行，偶尔做出 Tango 的动作，修长双腿交替在冰面上运动，寒风吹起他的额发，露出光洁的额头。东哥跟在他身边，像一只沉默又优雅的燕子，但是他也不是一味没头没脑的跟随。场边放着闻香识女人的电影插曲，东哥踏着节奏走了一套摇滚步，一步前一步后，干净潇洒，冰刀在厚实的冰面上刻下曲折的花状白印。贺长生抬头看他，少年也在看着贺长生，两个人像是一对年轻又羞涩的恋人，用舞步彼此试探。捕捉到这一丝感觉之后，东哥来了灵感。他的特点是善用道具，因此他上冰前在脖子上系了一条小领带。他抬起骨节清瘦漂亮的手指，扯松领带，同时对贺长生灿然一笑。一时间，贺长生差点忘了呼吸。东哥的魅力是经过无数比赛和无数摄像机检验过的。下冰后，他冰冷高傲，不苟言笑。上冰时，他仿佛脱胎换骨，仿佛有把自己变成聚光灯的强大魔力。但即使在冰上，他也很少笑。他少有的几次笑容都被粉丝精心截留下来，在各个花痴舔颜视频里当作压箱底的素材反复使用。第一次这样近距离地感受到东哥的魅力，贺长生心间不可遏制地怦然一动。他回想起了在冰场上单足旋转的少年，一次次摔倒又一次次站起来的少年，沉默寡言的少年，眼神里微微一瞥都带着倔强和棱角的少年。贺长生没有时间再深想下去，眼前人让他原本枯竭的灵感开始勃发泉涌，他本能地抓准这个机会朝东哥滑去，却不显得过分急迫。这次合舞旨在启发贺长生的创作灵感，所以东哥也不着急，只尽力扮演着一个合格的拍档，与他面对面横向滑行，并以目光一下下亲吻他。在池小池这个专业演员的多年引导下，东哥的艺术理解力更胜以往，在冰场上他用一个眼神就能传达出千言万语。贺长生被他看得浑身发烧，四肢像是被细小电流刺激了一样酥麻难耐，绕着圈与他缱绻片刻后，贺长生有了动作。他抬手吻了一下右手食指，那碰触过他柔软嘴唇的手指似是想要落在东哥唇上，但犹豫片刻，还是轻轻落在了东哥的锁骨上。两个人在试演情窦初开想要邀请对方共舞的少年，此时入戏却是有些半真半假。 刚刚东哥喝了一点红茶，口腔和手指都带着淡淡的木叶香气。两人在贴面交错滑行而过后，握住了彼此的手。循环播放的乐声再入高潮，而按照贺长生原本的安排，此处是一套完整的近视宴式。两人本该互为镜像，而东哥的动作却比贺长生略慢了一些。贺长生想，大概是因为默契不够。但是极好的动态视力足以让贺长生看清东哥的微表情。东哥紧紧盯着贺长生，目光中混合着倾慕、不安、羞涩与火热至极的渴望。少年正笨拙地模仿着心爱之人的动作追逐在他的身后，即便慢了一些，却仍执着地不肯放弃。他把原本因为默契不够而造成的失误转变成了舞蹈中包含着的自然情绪。这种迅速临场补救的应变能力是贺长生鲜少体会到的。一个好的搭档让贺长生也迅速带入到情景之中，他略微放慢步伐与东哥节奏合上之后，二人随着音乐节奏的加快拥在了一起。贺长生滚烫的手指托付着东哥的后背，参悟出眼前少年的蝴蝶骨生得比方小妍还要标准。Tango、芭蕾、爵士，各种舞种他们都要学习过，而且因为这两人从来不敢仗势偏才，所以仅凭着最细微的肢体表现，他们便能自然猜到对方下一步的动作。两双极修长的腿共进退齐并行，偶有缠绵也只是蜻蜓点水的一处便再度分开。眼花缭乱的探戈动作过后，这对心怀爱恋的冰上情侣再次分了开来，同向滑行。这次东哥已经能追上贺长生的脚步，无需他再驻足等待。滑至半程，两人陡然间心生灵犀，目光只简单交换了片刻，下一秒就一起纵身跃起，各自做了单人跳。贺长生做了 4LZ， 东哥做了 3T， 两道精灵似的身影均轻若云絮，起跳下落节拍契合的仿佛一朵云融入另一朵云。贺长生落地时痛快了几乎要呼喊出来，而东哥一张脸也变得绯红。大概是命运的巧合使然，两个人竟然合跳了曾断送过东哥职业生涯的动作，而这一跳堪称完美。在最后的收尾是最经典的男扶女腰、女在男怀、深情对望的动作。东哥扮演的是女伴角色，因此贺长生习惯性的用腿顶住她的腰，帮助她完成下腰的动作。谁想到少年竟大胆地伸手扶住贺长生的后脑，抓住他的头发，侵略性十足地把他脑袋往下一按。贺长生与东哥的脸几乎要贴在一起，僵稳未稳。舞曲终了，两个人缓过那口气，都开始微微低喘起来。少年一头黑发散落下来，戳得贺长生的臂弯隐隐发痒。但他们因为太过激动，谁都没有先主动放开手。东哥握在贺长生怀里，眼里似是有星火燃烧，贺长生的眼里也皆是动人的光彩。和东哥合作时，贺长生总觉得东哥给自己的感觉和方小妍给他的全然不同。在平静下来后，他总算品出是哪里不一样了。他和方小燕在表演中扮演情侣深情对视时，方小燕满眼都是小儿女的缱绻，而没有谈过恋爱的贺长生看向他的热诚目光则完全是出于对花华的热爱。但东哥的目光和自己是一样的，那极其炽烈的情感源于对花华，对这片闪耀的冰场极尽的痴恋。在贺长生失神时， 躺在他怀里的东哥轻声问： 前辈，好了吗？ 从表演妆台中走出，东哥又变回那个冰霜似的东哥，但不知道为什么，前辈两个字从他嘴里说出，却带了几分莫名的暧昧，听得贺长生心跳加速。贺长生不让东哥走，于是他说： 没好，再等等。 说完他就觉得牙酸起来，血液回流到脸上，把一张白生生的俏脸染得红云一片。东哥松开了抓住贺长生头发的手，又略心虚地将被抓得翘起来的毛顺了两把，目光低垂，睫毛却控制不住地轻颤发抖，两个人的心跳都控制不住了，但是因为心跳的节拍也在同一频率，他们都以为那咚咚咚的大到可怕的心跳声是来自于自己的胸膛。池小池在061身体里收看了全程直播，此时开始悠悠地发表评论： 哇，这么卖力的小东哥，今晚开心吗？像过年一样开心吧。 我家的猪不仅会拱白菜了，还挑了颗好白菜，眼光真棒。 061这回毫不费力地接收到一连串脸红讯号，讯号之密集让他都有点看不下去了。 小池，你别臊人家。 我这是夸他呢。 你夸人是猪。 池小池想了想， 那要不我家的茶会投西瓜了？ 这样难道就好一点吗？ 本节目由来月宠你全面洗脸巾冠名播出，点击主页店铺获取更多惊喜好物。